生词，白噪音，嘈杂，莫名其妙，淘汰，不妨，描绘，波浪，岩石，抚摸，务必，警惕，解除，不得已，暴露，惹祸，雌雄，祖先，遗留，吗，延续，后代，呼唤，树，原始，进化，靠拢，神经，生物，配偶，世代，暗示，提示，鉴于，功效，理所当然，疾病，患者，辅助，症状，愈，障碍，噪音，给予，黑。